世界，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traditional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你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排名第十位，李大奔，喜欢。 都怪我曾经的喜欢太多，都已泛滥成灾，害怕面对你双眼是被你看穿的底牌。 第九位，宋佳，我的房子不够大。 好了，我的房子不大，这样的你放不下。 第八位，严泽欢，五官。 这是之前留下的气息，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 第七位，龙神道乐队，热带阳光。第六位，万玲玲，真的开心吗？第五位，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第四位，汪苏泷，随便。 我等着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悲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 第三位，杨家松，越伤越勇敢。第二位，吴克群，奇异博士。第一位是金玟岐的《生日快乐》。 那年今日举杯烟花，说零点牵挂的他各自幸福吗？悲伤的回忆拥有与失去，那有什么带得走留得下。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王胜男、张子宁、满江、王以太、艾热，还有逃跑计划乐队。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我们的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满江的《愚人》。这里的愚是双关语，既是愚钝的意思，又是金鱼的意思。填词者把两者进行了巧妙有趣的连接。一条金鱼的命运是困在鱼缸里游来游去，只管呼吸。在很多人眼里，一个笨拙的人可能也像金鱼一样被围困，但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说不定另有一番自得其乐。满江想要告诉你，保持愉快，自得其乐，愚钝也能很不错。 推我的身影不是你，晃动着记忆还算惬意，不需要旅行赋予意义，活着多幸运多刺激，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不理配与相离，但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都缤纷，你量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Shout 生气惹我纷纷，不起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一块当彼时的愚人。活着的幸运多刺激，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配玉像你当观察飘粉，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逆流是一同来放生，像个预染加一千根指针，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于太大历史的愚人。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逆流是一同来放生，像个愚人加一千根指针后扎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叛逆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于快当地时的 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别怕变老》。好像不少人都害怕变老，觉得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很多心愿没能了却，很多人还没爱够，一想到这些心里就会升起隐隐的恐惧。王以太和艾热从爱情的角度讨论变老其实不可怕，岁月划过指尖，但是年轮不会改变，就像爱你的心藏在字里行间，所以别怕变老，总有爱你的人会一直陪着你直到天荒地老。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他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陪。不要担心身体不再正义，因为到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sway， 好像还站在舞台上面，一起散步，一起路过 Louis V 的商店，当个 window shopper， 蹒跚步履笑着回忆年轻时的炫耀，唱着 window shopper。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也奔波的生活等到以后才能变，以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能见，哎，回忆的碎片玩不下要才能捡，我写给你的信等到老了才能念，不用谄媚年纪，害怕脸上涟漪，我的眼里没有玄机，找出你担心的原因，一年一个年轮永远都不会变，要想岁月绕过你，你也要绕过岁月。 Hands up forever， 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 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坚强，光阴的马车请你 drive slow， 让我的爱人勇敢别怕变老。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实力太好，怎么说你正在衰老，害怕我会被拐跑 babe， 我 从没忘记爱慕你的初衷，迷恋你的特别，尽管我们都很普通。光阴的故事，说实话没经历也不懂，也只能珍惜眼前，为了不成为他的附庸。Baby，岁月划过指尖，一切像梦境实现，就算被苦痛肆虐，那也是很久之前。我们现在拥有所有，就像埋下了火种，现在我为你歌颂，就只管牵着我走。我仰慕你的自然，你的优雅，我会大声向你表白，虽然肉麻，但你了解我的，这不是冲动就化，守卫着你直到掉光我的头发。本就深刻的我们在更加深邃，看遍世间冷暖，感悟生灵无法分类。多少次相互鼓舞，多少次努力也不能美，即使一分之一的几率，想想有多珍贵。再不是 window shopper， 想要我都给你，从来不说假话，怎么样你都美丽，骗你就让我变成哑巴，有我一起面对，别做个胆小的傻瓜。 Brother can fight everything， loveCan fight everything,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Hands on my love, 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坚强，光阴的马车请你转速，让我的爱人勇敢，别再变老，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 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坚强，光阴的马车请你转速，让我的爱人勇敢，别怕变老。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满江渔人》，王以太《爱热》，别怕变老，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Number Eight。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李大奔的喜欢。喜欢看似很简单，但是当你认认真真谈起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李大奔开篇唱的那样，喜欢没那么简单。我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像是见到一个在所有人面前大大咧咧的男孩，面对喜欢的女孩表现出的却是害羞语无伦次，不敢跟她对视，或许是后悔之前犯下的错误，也或许是一想到未来的日子都要跟她一起度过，发自内心流淌出的温柔，她的温柔只给一个人。 当我说喜欢，喜欢没那么简单，多想要了解你，却不想让你看到我自己，甚至想骗过你，让你知道我的多余。多希望我是个完美的人，多希望我在你眼里永远美丽，可往往我说喜欢，却没我想的简单。都怪我曾经的喜欢太多，都已泛滥成灾，我害怕面对你双眼是被你看穿的底牌，想把我犯过的错全部藏起来，小心翼翼，我生怕意外，只想你明白。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你说喜欢，喜欢没那么简单，哦，就把我当成你， 知不觉就心疼你。我想去你曾经去过的地方，看你看的风景。我想受你曾经受过的伤，体会你的痛心。多想从你一张眼许我就能参与你生活，让我陪你度过风花雪月，上到山下火海。当我一发现错过你一半，现在更不想走散。 你每次都这么说， 都怪于我。曾经的喜欢大多都已泛滥成灾，我害怕面对你双眼是被你看穿的底牌，想把我犯过的错全部藏起来，小心翼翼我生怕意外，只想你明白。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当我说喜欢。 能量音乐 Number Seven，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严泽欢的五官，五官真奇妙，眼睛、鼻子、眉毛、耳朵、嘴组成一张脸，多一个奇怪，少了谁都不行。用五官为题目写一篇音乐小论文，严泽欢可不是写了一首歌，而是五首组成了一张小专辑，概念还挺棒的。现在的流行歌从来不缺少创意，特别是年轻的歌手总能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严泽欢的五官就很惊喜，推荐大家去听整张专辑严泽欢五官。 得了，长出更多的眼睛，方便你我好看清，爱人身体里那颗心只为更亲近。远景还没看仔细就把自己看恶心，够了够了，眼睛长太多了，比自己不想喘气，多久没闻到空气，只是大脑不愿意给我呼吸的权利，尽量保持着窒息，把我拉入了甜蜜。告诉我这是之前留下的气息，从没想过将五官分离，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龙神道的热带阳光。龙神道的意义或许并不是什么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雷鬼乐队，而是向我们普及了雷鬼这种音乐风格。很多人都是听了他们的歌开始喜欢上了雷鬼乐，甚至系统关注雷鬼音乐。这首新歌依旧是浓浓的雷鬼风，自由跟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打开了一扇任意门。热带阳光，蓝色海浪，让人心驰神往。 Is the place I wish to 些年想不到身边的拥抱最珍贵，狂欢的浮浅彻夜未眠，越是沉醉越是疲倦，最后的旅程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这里您正在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21年第36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战马榜的第八位李大奔的《喜欢》，第七位严泽欢《五官》，还有来自龙神道的《热带阳光》排名本周第六。在接下来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Number five， 本周榜第五位新歌上榜，来自逃跑计划《梦中的你》，出自逃跑计划的最新专辑《回到海洋》。这张专辑让乐迷等得很辛苦，从2011到2021整整十年。去年秋天，逃跑计划从北京搬回了青岛，或许是因为重返家乡给他们带来好多灵感，新专辑写得很快，十首歌围绕着青岛展开，每一首都有海边生活的原型和参照。梦中的你是专辑顺序播放的第一首，像是主唱毛川跟故乡的对话。我的渴望你了如指掌，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你就说吧。 是谁向我深情走来，是梦中的你，梦里古典浪漫主义，你的身体是我朝现实主义目的。好悲原谅，在酒杯里原谅有你。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万玲玲，真的开心吗？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这句台词梗很深入人心，被好多人挂在嘴边。有人把开心只当做自己的事情。万玲玲的角度比较特别，她的疑问来自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屏幕上有的动物没准地表上没了，作为普通人面对这样的疮痍一样不会开心。在现今的流行乐坛，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提醒人们关注环保。 盗猎者惊醒了黑天鹅、犀牛和大象的血流着，鲨鱼贪图背弃的价格，再倒戈后汽车无需缝合，就这么唱着歌越过了河，痛彻着压平了湖泊沼泽，看着绿地变水泥的大宁河，哦哦哦，徘徊着呼喊着孤单的聪明的脑袋，才花盆几步将飞水流向大海，狂却无理解的高台，放映蓝鲸的姿态，栩栩如生的投影令孩子崇拜，真的开心吗？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未来的答案其实不在未来，而是写在当下度过的每一个今天。霓虹花园用自己的经历写了这首歌，我听起来也很感动，觉得这支来自重庆的乐队不简单，成军只有四年还很年轻，但是活得很认真，对现在的生活也充满感激。他们真的是热爱生命，热爱摇滚乐，热爱拥有的一切。如果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来听听霓虹花园吧， 他们将把最纯粹的热情呈现给你。 他告别了他的一切，踏上开往远方的列车，握紧了手中的拳头，为即将到来那个新的世界。他的心里挤满他的单人床，红绿灯也让他找不到方向，可每一个醒来的清晨，他对自己说，他对自己说， 我会在高处弹着吉他，我将不会对着镜子说话，我将在黑夜里重生。 现实残酷却依旧美丽，他花光一年的积蓄，只想让家人得到安心。他开始有一些问题，发现对待感情并不容易，穿过时间的长廊，他明白了，他明白了， 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Here is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6期的接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新歌上榜，逃跑计划，梦中的你。第四位，万玲玲，真的开心吗？霓虹花园，未来的答案排名第三。在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汪苏泷的随便。跟自己和解，跟父母和解，跟世界和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和解这个词儿一下变成了人生的关键能力，每个人都在试图掌握和解的秘门，好像只有和解才能接受生来平凡的现实，也只有和解才能让自己承认自己并不被所有人喜欢。汪苏泷在一次采访中说，和解在大多数情况是一个伪命题，大多数人们口中的和解最后都变成了算了。如果这首歌唱到你的心坎里，请在心里念叨一句随便。 人生十年多了一万次原自恋，有人分开听歌人间，我分开你的朋友圈，反复怀念那还蒙太奇的碎片，并将思维理性观点，运气总不让我这边。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微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 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习惯离别，习惯失望，习惯误解，习惯原谅每句抱歉，习惯是成熟的逐渐。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让感动仍然怀念，怀念那个炙热少年。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畏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笑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迷失人群之间，走路顶着地面，几乎拒绝所有来电。我总是很特别，我特别的纠结。我擦肩而过的爱情，不被理解的个性，还有孤注一掷一线天改可笑的勇气，自我表达的能力，随年纪逐年降低。嬉皮笑脸地说随便， 能量音乐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吴克群的奇异博士，漫威英雄和中文流行的完美结合。在吴克群建立的全新音乐宇宙里，人人都是奇异博士，因为奇异博士的魔法你不单掌握也经常会用。在漫威世界里，魔法叫做操纵时间，而在现实世界里叫做回忆。恭喜吴克群新歌奇异博士上榜四周，本周登顶冠军。 我试着扭曲全部世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答几点。我全都这爱家猫的鸡眼，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了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穿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亏的灰，是我把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世界。 来自吴克群的奇异博士。以上就是我们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通过微博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把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